家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 哎，各位早，我是圆圆。 嗯，刚刚是一首《爱我别走》， 是 你要跟谁说爱我别走？就是这一年呐。 哎呀，突然觉得百感交集。 是， 今天呢要说起来的话，应该算是2017年最后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是的， 是不是？ 嗯， 想一想，心中忽然觉得这一天要应该要很隆重的度过。 对，所以今天是我们当班，我会觉得圆姐跟你好有缘分呐。 没错，没错，下来。你想说什么？ 我说这平时也不常见呢，你最后一个工作日见到了， 所以下了节目你是不是要送给我贺卡？ 一定要。 嗯，新年快乐的贺卡， 上面画一个小喵咪。 哎呀，我觉得就是说百感交集，应该很多朋友其实心里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嗯， 虽然呢早晨要上班也许会冲淡你这种情绪，但是呢下班的那一刻想到即将开始的新的元旦假期， 对， 然后紧接着就是新的一年， 对， 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感觉就是先别想这个明年太多的计划哈， 先好好工作， 先 把今天充实的过好， 先把今天过好，然后就想后面三天吃点什么，玩点什么，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在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天。然后想1月2号开始我要怎么样工作，是不是？ 你刚刚说这番话的时候果然是刚开始的时候语气稍显心虚，然后说着说着就变得非常的坚定，而且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相信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和我们一起来 欢欣鼓舞， 欢欣鼓舞的来说一说你想在今天这个日子和谁说再见，和什么说再见。 要这么硬凹过来也行，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转到今天这个主题了。 今天这个话题是说一说，2017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或者是最后一周的时候吧。 是， 你想和什么说再见？ 可能是具体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这一年当中都很让你牵扯心思的一个事情。 对，或者是你一直就是在心里很多年的这么一个事儿。我先抛砖引玉， 哎， 我想跟我的大脸蛋子说再见。我希望我明年的脸可以小一点。 哦，哎，你这个说的很实际嘛，是不是？反正就是先说再见，之后再说，也许明年还天天见呢，是不是？ 每天早上一照镜子，还是那个熟悉的嘟嘟脸。 哎，我看到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反馈了，说明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牵动了各位的心思哈。 好， 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资讯，这个事情非常的厉害，那就是全国的第一张微信身份证已经签发了，就在不久之前，那么广州呢签发了全国首张微信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那么你不用每天随身带着身份证，只需要在要求出示身份证的时候亮出您手机里边的网证就行了。那么现在呢网证正在广东进行试点，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呀，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出门会丢身份证了，这个应该算是高科技了，所以还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对，咱们从就是之前分享过第一次的这个，就说这个以后照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如果不满意可以重拍，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好消息出现， 感觉像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大门。就是哎呀，那所以说也许我们真的要和传统的身份证说再见了。 是的，继续来看，明年4月起呢静态的条码支付将设单日限额500元。那么27号呢央行是发布了条码支付的规范，那么由于静态条码就比如说事先贴在墙上的二维码容易被篡改变造，那么央行就规定使用静态条码进行支付的， 那么风险防范能力为 D 级，那么同一个客户单个银行账户或者所有的支付账户快捷支付单日累计的交易额不要超过500元， 哎， 这样是安全一些的。 是的，是的，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消息。当然了，这一年当中呢，也有一些消息，其实呢是一些误传。 嗯，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传言就说呀，说这个什么2018年1月1号开始，所有车辆必须配备反光背心。这样的消息在网上传播之后呢，这个也是让很多的司机朋友都觉得很关注。那其实呢，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就说了。这个呀是误读标准，这个标准呢只适用于2018年1月1号开始起新出厂车。那么厂家呢在新车出厂的时候会配备反光背心，不需要车主自行购买。 嗯， 所以您的顾虑是多余的。嗯， 对。继续来看大四的考证狂人，已经考了17项的证书，都是高分一次性通过的哈、啊，就是我最羡慕的那个， 又是别人家的， 是 啊。 来看证券分析师、初级会计师，还有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证，重庆工商大学的财政金融学院的大四学生黄金水。已经拥有了各类的职业从业等级证书17项，都是高分一次性通过的。 嗯， 刚参加完考研究生考试的这个黄金水表示，接下来呢准备挑战注册会计师。 哎，已经是学霸了，如果还硬要我再去夸他的话，那我只能说他名字起得不错， 真的是很霸气。 是啊，是啊， 黄金水。 哎呀，而且从事的这个也是好像金融方面的。 对， 所以希望他以后真的是这个事业方面也是越走越顺利啊。 真的是，我是老板我就请他。 嗯， 就是这个名字，这个人坐在这儿你就觉得特别的喜庆。 哎，没错， 就感觉特别的能成事儿。 关键是人家不只是如此，人家确实有人家响当当这个 hold 得住的相关的资格证书嘛。 对， 是是， 而且我会把他安排在就是刚一进办公室的第一个工位。然后只要有客户来，就是我们的首席会计师黄金水， 优秀员工啊。 对， 嗯，哎，非常的 提气。 对对对，正门面啊。 对， 来说一位大学舞蹈老师吧，人家呢真是传，就是让我们很惊讶的是，人家平时呢教授舞蹈那是人家的主业，顺便的时候啊还教数学。 嗯， 一周呢有14节的高数课。这位老师叫杨芳，是重庆师范大学的数学老师，同时也是舞蹈老师，跳舞已经有7年了。那么在学校开设了现代爵士舞选修课，一周14节是高数，4节是爵士舞。他表示说了，说自己呢经常会用数理逻辑来分析舞蹈。老师说，学生说我们老师特别有气场。 嗯， 这个很多网友看到之后也说，难怪我的数学不好，是因为我们老师不会跳舞。 我以为网友要说，难怪我数学不好，因为我的数学是舞蹈老师教。 现在这已经不能成为借口了，人家舞蹈老师数学照样教的是杠杠的。 真的是，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学理科的朋友，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做什么事情都很清晰，很有条理。 没错，而且真的就是 崇拜、敬仰啊，敬仰、 哎、 敬仰。 这种自身的这种素质啊，也可以帮助他触类旁通，各个学科都可以。学得很优秀， 音乐肯定没问题。 嗯， 是吧？ 对， 继续来看这个厉害了，这个民工从初中学历到参加考研，8年来是全靠自学。那么青岛35岁的农民工张书宝呢，原本是只有初中学历，8年来呢他是边打工边自学，不仅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本科学历和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师证书，那么上周呢还在研究生考试上搏击了一把。他说呢， 嗯， 人一辈子要不断的学习，争取在明年考一个教师资格证。 真是厉害了哈。 嗯， 这所以说英雄不问出身呐，就只要自己肯奋斗，一定可以这个有志者事竟成的。 是。 我们来看看这位有志气的小学生吧。杭州的这位小学生啊，可能是遇到了一个苦恼。 嗯， 他呢是有作文题目，他可能是不想写这篇作文，但是呢没办法，这是作业呀。那么为了凑字数，孩子勇敢地用了2页纸写满了袜这一个字，用来填空，填补空白。 嗯， 可是呢，当然了，他这种就是也算是不好好写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吧，反正也是被罚读自己的作文。老师这个方式也真是绝了。来，谁谁谁起来把你这篇作文读一读。很认真的写了，有一天妈妈买了一个很好很很 很能好。他写的是什么？ 有一天妈妈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 我看见了之后 就说哇，然后就两页纸的哇， 两页纸的哇，哎呀， 真的是，嗯，妈妈也是等了你半天吧，当时。 我想老师这种方式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也会明白，再也不会这样写作文了。 对， 读起来多累呀、 啊！对，不要就是跟老师耍这种小心机啊，老师很厉害的。 而且老师可能也希望你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对不对？作文只要写的是你真心、真情实感就行。 对， 哎呀， 嗯， 我是想说，也许孩子说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真情实感呀。 我想这个孩子可能在2017年最想是跟这个袜子说。 再也不想说到他 字说再见。 没错， 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2017最想跟什么说再见。 嗯 嗯，接下来是一首来自赵雷的歌《少年锦时》。 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哦、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朗朗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从不敢和你说， 饰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 赵雷的一首《少年锦时》，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2017最想跟什么说再见。 嗯，人家歌里面唱到说爱很简单，但是呢，有时候说上再见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是呢， 哎呀，告别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想好了没有？心里有没有答案了？想说的，你要对谁说再见？ 我觉得总会有那种真的是特别决绝的，就想再见， 哎， 就想跟这个东西再见。就比如说我脸上的肉啊。肚子上的肉啊， 就是没有一点的留恋之情。 对对对对对，嗯、赶快走 啊！ 赶跑走不送。 哎，这样决绝的一种态度也很好啊。嗯，希望能够带到新的一年、啊。 而且该你了 啊！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很满意啊，颜值啊，就是身材啊，方方面面呀、啊，都觉得。哎，你撇什么嘴？ 是你先撇的嘴。我看你的表情啊、 哎，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2017就没有想说再见的吗？ 嗯，还真是有啊。 嗯， 想和不开心的过往说再见。 嗯， 所有在这一年当中困扰过我的一些烦恼的事情，希望他们统统的离我越来越远。 对，尤其是这早餐的菜单 啊， 不要再让你那么纠结了， 到底 一定要给你梳理好。 哎呀，对于不开心的事情就此别过，那对于像菜单这种很重要的事情呢，还是要慎重的对待。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 嗯， 这个 WJ 说了。要和烦恼说再见。 嗯， 这肯定也是毫不犹豫的挥手告别。 你看还有我跟我特别志同道合的朋友， 嗯， 好希望喜欢的人可以用钱买啊，说想和肥肉说再见。 嗯， 是自己身上的肥肉还是肥肉这个 反正 吃的呢？ 嗯，反正都是啊，容易让你长在身上的。 对，最后总会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嗯， 来看呢，还有这个 WJ 还说了，他说呢，想和这个不理想的交通状况，还有这个不好的天气说再见。嗯，可能也是因为今天这个确实是天气啊，不是特别的让我们感觉到心情舒畅。 嗯 嗯，阴沉的天气呢，可能会让你想到这些吧。希望明年就不会再有了。 是， 嗯， 来看浮光琼影呀，说和自己所有的坏情绪说再见，和上一段不愉快说再见，和他说再见。 嗯。 哎，看来这个情绪和不愉快都是最后这个他带来的， 有可能，有可能。 嗯， 心里面其实挺有数的，知道斩断情丝才是最重要啊。 嗯，是 这个六辩是说了，想和考研说再见。你说的这么紧张，看起来你并不是那么潇洒呀。 真的希望就是今年能跟考研说再见，明年已经考上了是吧？ 对对对， 明年开始上研究生了。 嗯， 阿滴滴阿达达。这位朋友的名字好欢乐， 他是想让你溜溜嘴皮子。 阿滴滴阿达达说：“丑肥黑，你要的太多了。” 哎呀，戳住 了。先告别一个。 对呀，你至少有点重点啊。 一年一年来，对对对、 慢慢来吧。 嗯， 这个 Super 王静说了，对贫穷说再见，他总是限制我的想象力。这一年，新的一年，你就要好好加油奋斗啊。是不是？ 对对对，想象力应该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所限制的。 嗯，有时候也会啊。 那怎么能叫想象力呢？ 嗯， 对吧？反正这是我的想法哈。 嗯， 来， 你还是没有被限制住啊？ 啊？因为我可能太不现实了。来看看小雨说，和一期那个拖延症晚期胖的要死，吃的还特别多，嘴上说备考，上考场没看一眼专业教材的自己说再见，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有一种心有余悸的感觉啊。嗯，看来这一年是被这些事情坑得不浅呢。 2018年好好努力。 嗯，是的。 嗯， 这个爱你我的宝贝儿说了，和所有不开心要说再见。 嗯， 作为一个认真工作的上班族，默默早起去上班了。 嗯。 哎，那我们 加油，加油， 对啊，我们也对你的背影说再见，好好工作哦。 对，你看看老姐姐们多么不容易，比你大这么多，整天起早贪黑。 是啊，是啊。 所以你上班也特别正常， 哎， 好好上班，好好工作。 来看看还有哪位朋友说这个，哎，你看奔跑的骑展开说别人坏话了啊。确实这个年快过去了，说和阴暗的小人们在 哎呀，你这一年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哎呀，希望既然你都已经把就是有些人定义为小人了， 嗯， 那自己就做一个大气的人吧。 对， 啊，对不对？ 嗯 嗯，放过他们也放过自己，彼此两宽。哎呀， 看来袁姐也是内心积攒了不少这种类型。 哎，我是属于那种喜欢记账本的人。 哦，快把那个小本本拿出来。 不行不行，上面有很多你们的名字啊。 一人一本，分门别类，省得给我们弄混了。 已经快出成一个丛书了。来看看善良哥说了，要和孤独说再见。 嗯，啊， 希望，嗯， 找到那个可以陪伴你的人吧。 或者是有些人其实哪怕他是有这个喜欢的人陪在身边，可能内心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孤独的时刻，他可能就是想让自己变强大，然后跟所有的孤独都说再见。 嗯，对。嗯，来看最亮星 CC 最亮星说，嗯，虽然2017年我们到了不同的地方，但是相信呢我们还会遇见，就不说再见了。 哦， 这可能是碰到了特别珍惜的朋友啊， 嗯， 或者是同学呀。 对，其实很多朋友通过他的留言能够看出他这一年大概的一个状态，一个心路历程，是不 是？ 嗯，是。像刚刚那位朋友，我相信他这一年当中应该就是有不错的收获。 嗯 嗯，希望未来的收获会更多。来看看还有这位叫做头大的朋友说了，也是要和贫穷说再见，希望明年我可以好好的学会理财啊，在这个把之前浪费掉的那些金钱都这个弥补回来。 嗯，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参与过，就是咱们前些日子一个话题叫冤枉钱， 嗯， 就是一起聊了聊，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冤枉钱，确实是有的，都是可以避免的。 对， 嗯， 有时候想一想，平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可是盘点一下自己的冤枉钱，花在那些不知名去处的钱，原来真是挥金如土啊。 对，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就钱就没了， 是 吧？ 嗯， 嗯， 所以还是要注意开源节流啊。 啊，确实是得好好学理财这事儿， 没错。 来看看小蛇乖乖乖说，不想见到的人就不想见了。 你这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再说也不是说你不想见到他们就真的可以从此就此不见呢，是不是？ 对，他们还想见你呢。虽然你不喜欢人家，但人家可喜欢你了。 对呀，他们还想和你继续友情天长地久呢， 做好朋友，每天欺负你。 所以啊，还是把你的心态调整一下。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哭就不漂亮了，他说呢想和医院说再见，那可能这一年当中是不是身体上面不是很好。 嗯， 希望来年可以彻底的康复哈。 嗯嗯，看到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叫金菊。 哎，好名字， 好名字哈。 嗯， 而且特别喜庆的名字。 哎， 但是他说的这事儿稍微有点心酸。 嗯， 说和高材成本作业说再见吧，我挥一挥手作别脱发的2017。 哎呀，他也是经历了一些。 金菊，我觉得这个金菊似乎就是太光滑，要不然换一个名字 啊。 换一个名字。 嗯，希望这些对他有帮助吧。 就换一个名字。嗯，比如叫什么长发飘飘的金菊之类的。 那不就是 2018年开个好头。 那不就是长毛的金菊吗？我们还是离开金菊吧。哎呀，希望他这个新的一年能够如愿哈。 嗯 嗯，再来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叫做小腻，他说呢真诚的想和上一段感情的阴影说再见。 嗯， 就是这段感情应该是已经结束了， 是， 但是阴影可能还在困扰着他。 嗯， 他现在已经决定了要走出这个阴影。 太好了。 嗯， 阴影什么的最讨厌了。 没错。 嗯， 希望你走入阳光里哈。 是。 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上半段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半段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这里下半期的农牧语来了，我是于思淼。 哎，各位好，我是圆圆。 刚刚那最后的那个音效啊， 嗯， 觉得即将登场应该是悟空啊， 踩着七彩祥云来。哎，我听到这一阵呼啸而过的风声，我觉得，哎，就好像是要卷走那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想说再见的人和事，对不对？ 说得好，说得好，嗯， 就让往事随风吧，都随风，都随风。希望不要是那种就转着圈刮的风，然后再把他们再刮回来。 不会的。 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在2017年的这个最后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你想郑重其事的和什么说再见？ 嗯嗯，上半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 是 啊，讲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身上长的呀，我们在上课的呀，或者考试的呀，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美梦成真。 没错，没错，嗯。好，那我们接着还是来说资讯。 嗯， 哎，各位随时可以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来说说这位悲情的男主角吧。啊，这个最近呢也是在兰州的一所高校，这位男生精心的布置了表白现场，引来了很多路人的围观呢。一看就是要求婚了，要表白女神了，对吧？但是悲剧的是，他的隆重表白并没有得到女主角的，就是同意。更让人心塞的是呢，现场倒是有好几对情侣看到他这个现场布置得太浪漫了，于是呢，哎，纷纷来蹭照啊，这个用爱心蜡烛做一个背景啊，拍一个什么拥抱的合照这些。 嗯， 哎，看到别人的幸福，可能更映衬了这位小伙子心中的神伤啊。 也没准这样一下子就想开了， 哎， 对吧？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对，那今天他应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他真正想要告别的东西。 对，告别那一片蜡烛。嗯， 哎呀，反正也收不回来了。注意环保啊。 来看这个寝室变成了理发店，大学生用吸管帮同学烫发。来看这个南昌的一位大学生呢，是将宿舍改成了理发店，将吸管做成了这个卷头发的发卷，用便利贴当隔离的物品，很有创意。那前来理发的学生很多，说他的手法好，还比外面便宜， 真是厉害了， 真是厉害。这得，这得多小的卷啊。 我就想说男生吧，对不对？他这不是一个男生吗？他可能也是服务于就是同宿舍楼的男生们。男生的头发本来就短，所以应该会烫那种小卷卷吧。 没有，我在想，我开始想的是用吸管嘛，啊，后来不对，吸管可以折起来呀，变成一个大的发卷嘛。 哎，那我就不太有生活了。 就是把它对折，再对折，它不就变成一个粗的嘛，然后可以卷头发呀。 哎，嗯，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哎呀，总之呢，这个大学生宿舍里真的也是藏龙卧虎啊。 嗯， 哎呀，希望小伙子能够把他的这个手艺发扬光大呀，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就去从事相关行业了。嗯，我们来说说这个来自一位吃货的愤怒。这位女子啊，晾晒了30多斤的香肠，结果被偷了。女子也是很心有不甘，怒写一封声讨信，声讨小偷：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最近呢，在合肥，吴女士晒的30多斤的香肠居然被小偷洗劫一空。吴女士随即写下了一封给香肠偷盗者的信，贴在了单元楼门口，说了：你偷吃了我的香肠，既不会发财，也不会增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这是真心的心疼。 没错， 有的时候不在意说这个多少香肠， 挺在意的。真多呀。 制作这个香肠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耗费精力的， 很辛苦啊。 对，他整个对整个过程，人好不容易到最后一步就晾晒的过程， 是啊， 怎么能给人家拿走呢？ 万一人家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用途，等于说全部都把人家这个梦给打碎了哈。 对， 哎呀，我们希望就是这个事情也能够让那个偷盗的人，如果查不出是谁的话，让他良心上不安吧。 而且这个香肠我是由于最近真的是帮家里订了一些，这个真的是挺贵的。 是， 如果30斤的话，也是真的 成本非常高啊。 对， 你想投入多少人力，投入多少物力啊？ 对，所以也真是够了啊！ 真是的。 嗯，继续来看这个令人窒息的操作。来看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路边附近的居民发现了一辆大众轿车，竟然骑在一辆奥迪车上，他们猜测是大众车的这个司机，这个油门当了刹车，倒车的时候直接就倒到了这个奥迪车的车顶上。路人就感叹说：“这也太牛了，是吧？” 嗯。 然后网友也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还是网友的话说的太实在了。 我曾经啊，在我家附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一幕 啊，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事故发生的时候， 嗯， 而是呢两辆车真的是已经，就是一辆车骑在了另一辆车的车身上， 嗯 嗯，当时觉得挺震惊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开车还是要安全第一啊， 是， 如果没有那个金刚钻，千万就不要去轻易的上路驾驶 啊。对对对对对， 继续来说，这个是父爱如山，这个随州的一位货车司机在高速上突然发病，送医途中呢，哎呀，他也是惦记着家人呢，非要与妻子视频，要看看孩子。最近呢，这个湖北随州的一位这个货车司机在高速上突然发病，警车呢送他去医院的途中，他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而且呼吸都出现了困难，于是他强烈要求说要和妻子接通视频，然后竭尽全力的大喊说，娃，我要看娃。据了解呢，这位司机他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可能才几个月大，他也是就是在这一个时刻吧，还是非常牵挂着家人， 是。 那么现在呢，好消息传来，司机已经是转危为安了， 嗯，真的让大家都很欣慰。 没错呀，嗯，也可能真的是家人带给他更多的力量。 对对对，继续来看这个美国夏威夷一对相识60年的好朋友，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各自透过 DNA 匹配寻找之后，竟发现对方竟是自己的亲兄弟。两个人呢称这真的是今年最好的圣诞礼物，他们打算一起旅行并且享受退休生活，真的是这个命运哈， 嗯，这种血脉的联系吧，有时候真的是能够创造奇迹，很神奇。 嗯， 来看看这对母子，母亲呢是在银行取出了1100块钱，但是被要求退回500。那么儿子说呢，因为监控模糊，虽然监控模糊，但是呢仍然也是同意退钱。最近成都的卢女士在银行柜台取了1100块钱，5个小时之后，卢女士接到银行工作人员电话，说柜台人员多给了她500。这个银行报警之后呢，警方要求卢女士退还这笔钱。卢女士非常生气，说银行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她多拿了钱。但是卢女士的儿子看到银行提供的视频监控之后，归还了钱。这个儿子表示了，说视频其实是很模糊的，自己之所以要退还这个钱，是考虑到母亲的身体不好，想让这件事情尽快的平息下来。虽然就事情的真相吧，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模糊，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儿子的孝心。 嗯嗯，继续来看南方人不懂北方人系列。那么操场浇水变成了溜冰场，下雪天上滑冰课真的是非常的爽歪歪哈。 嗯， 来看这个石河子大学的操场上浇上水之后就变成了溜冰场，全班同学在运动训练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堂的特色滑冰课。啊，南方的同学可能就感觉哇，第一次冰上运动感觉真的很新鲜。 哎， 啊，东北学生就说呢，瞅啥呢，这不是很常见吗？ 你别说南方人不懂北方人系列，就是北方人可能彼此之间都不是那么了解。小的时候我就一直以为说，就是东北的同学们会不会他们就是天生就会滑冰，天生就会滑雪， 难道不是吗？ 哎呦，是啊，多年来我一直也是这样相信的呀。哎呀，就好像看到内蒙来的同学会问，你上学是去骑马吗？哎，现在想一想，真的是为自己的浅陋无知而感到惭愧。 好吧，那就2017年跟自己的这个 浅薄无知说再见， 说再见，也跟自己这个不理解的一些事情说再见。 没错，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2017年最想跟什么说再见。 嗯 嗯，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歌，叫做《超越无限》。 人撩人，天理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叫盲人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生难改变，一遍遍超越能超越的速度 要领先，你意料之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哦、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哦，一遍遍单直到分没突破极限， 超越无限。 对，今天的每一首歌曲都很特别呀、啊。 对对对对， 今天这个这首歌结尾的时候听起来又是有一点玄妙啊。可能就是展现出人生的出其不意。 嗯呐， 是不是？ 嗯，今天的话题是说2017、 哎、 想和什么说再见。 来看看朋友们这个想要郑重其事去告别的那些事情和人吧。 嗯 嗯，来看看这个叫做疯子的朋友说了，要和我这几年最爱的他，最舍不得的他，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再见面再联系了，赶紧说再见吧。 嗯， 嗯，就这段感情呢，已经是他已经知道可能没有未来了、 啊、 所以呢必须要斩断情丝。 嗯嗯，来看还有哪位朋友说， 是不是不好叫他的名字？ 不是，圆圆你来吧，是主要是由于我老花、 哦、 看不清楚。 好，让我戴上眼镜仔细的瞅一瞅。天狼同学说了、 嗯、 跟2017的这个有时候不太顺利的一些事情说再见，同时也希望我的2018年挖个坑种点钱， 挖个坑买点土 啊， 数 一二 三 四 五 啊，到时候赚个盆满钵满呐。 嗯， 2018年我一定要旺旺旺旺。嗯，哎呀，不小心把我的属相都暴露出来了。 好吧，好吧， 嗯，祝你梦想成真啊。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的，说这个替老公说的啊， 哎， 和加班说再见。 哦， 嗯， 肯定是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心疼丈夫的这个好老婆啊。 是， 这老公这工作很不容易。 对，但是我特别现在想说说他的名字，他叫我是虐夫狂魔。 哎、 但还是特别的心疼老公、 嗯。他可能就是嘴上是说的是狠话，但是呢，心里边是疼在心上啊。 嗯 嗯，来看看还有朋友是怎么说。这个叫做空有一身仙女病，名字起得不错啊。他说法语拜拜了您嘞，就是想和这门语言说再见，可能是要放弃了。 嗯 嗯，那就好好学学中文吧。 再来看看浓墨夏天说， 嗯， 这个想和我的感冒说再见 啊、哦、 嗯， 这最近很多朋友中招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赶快康复起来啊。 对，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 木西晨，他说只有我想对2017年说不要走吗？ 看来2017年有很多事情让他留恋， 恋恋不舍哈。但时间呢还是会向前走，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很好的心态迎接2018年嘛。 对啊， 是是， 如果2017年有很多值得留恋的，我相信2018年会更加精彩。 没错， 来看我的牙齿会呼吸说。我要我有腹肌，我要我有胸肌。今天的话题是说跟什么说再见？ 对呀、 啊、 对呀、 啊，好吗？ 嗯，对，那肯定是和不好的身材说再见了。来看看这位叫做，跟我借钱得想想说，我想和现在所就职的这个公司说再见。 啊， 准备跳槽了啊、嗯！悄悄说的。哎呀，刚才已经点你的名字了，会不会暴露你？我再说说你的定位吧。 来看岁月神抢说，公司干了9个月了，想换工作了、 哦， 这也是要跳槽了。 想清楚自己未来的路啊。来看看还有朋友，这位叫做这个上房揭瓦说了一个人的名字，那看来这个人在你的生活中曾经很重要啊。哎，希望你想好了啊。 对，来看，哎，好，这位叫垮木的朋友说。再见贫穷，我要奔富去了。 哦， 太厉害了。 是啊是啊，希望你这个啊旗开得胜啊。 对， 来看看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这个浩生，他说呢想和固执说再见，就是可能自己性格当中的一部分，他觉得需要改变一下。 对，田小田说想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希望新的一年自己可以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哎， 加油吧， 美好的愿望啊会成真的。这位叫做这个我在边防你在家说了要和单身说再见，我就想说一定会有朋友说这个的 啊。对、对对对， 告别单身呢、啊、 其实那些想和孤独说再见的朋友也是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没直说。 想和前任说再见的朋友呢其实还是这个意思。 来看看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多哈。肥力洋洋说跟明明说再见，明年继续没有男朋友、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可能是在告白心中的男神吧，知道我们不可能，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你下去的。 是这样、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节奏跟不上哈。 对呀、对呀，带带我们好不好？那我 瞬间的星星说臭脾气再见了，我要做一个温柔的妹子。 哦，希望你说到做到啊。还有呢，这位叫做积木姑娘说了，其实我已经郑重其事的道别过了啊，所以新的一年你赶快来吧。都做好准备了。 是。小雅说了，过去好的不好的都已经是过去了，想不说再见也留不住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哎， 好成熟， 真的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 往事已经不可追了，新的未来在等着你去开创呢。 我们刚刚分享了很多2017想跟什么说再见哈。 是的是的。 我们自己也说了一些是吗？ 没错。就是 当然了，跟大家的比起来就比较没深度，但是我们说的也是大实话。 对呀、就是有感而发嘛、真心实意地说出自己心中想要告别的一些人和事情。 对， 也感谢今天这么多的朋友来分享。预祝各位吧，是不是？祝福大家今天所说的这些话都能够愿望成真， 真的是。 新的一年希望你有更多的收获。 那我们新的一年再见吧。 新年之后见喽， 拜拜。 家就哭泣，会留言几句，真的有点傻气。你脑子聪明，但做不了世俗的鱼。想开点，是我送你的寓意。他们太理性，每秒都在权衡利弊。你独自是。成长 睡身体好， 睡前别吃太饱， 早睡身体好， 伤心容易感冒， 早睡身体好， 有什么值得烦恼， 早睡身 本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